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光真的是超级的亮呢，今天也是给人一种非常温暖和煦的感觉。好，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是特别特别可爱的两个90后的妹子，让我们掌声欢迎赵爽和徐旭，欢迎两位。哇，好甜美的声音啊，连我都不自觉的啊开始这个 你也变成这样了， 谢谢你。我觉得这个老阿姨要用这种嗓子音色去说话的话也是蛮怪异的。好，那么来隆重介绍一下哈，两位呢都是来自729配音，应该是729声工厂 对 的配音演员。哎，再次欢迎两位哈。两位这个今天别看我们是三个女生，但是声音差别还是挺大的。对，徐徐你看她的笑声 就高频和低频。 对，然后还有中频。不，还有老阿姨的声音，一听这个够成熟的。 我觉得她声音比较老阿姨。 对对对，你要非说老阿姨的话，其实我比你更老一点。 对，但你的声音确实很成熟，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就是叫爽爽是90几年的， 95，他是95，我是93， 对，93哈，对，徐旭和爽爽是吧？ 对， 对，好的，我们大家可以收听收看一下哈。你看这个团子、梅家族，还有顾子熙等等等等，还有顾墨染，好多朋友都已经登上来了，然后大家都土拨鼠排队尖叫啊，来把场子炒热起来， 团子， 是的，你看都开始呼唤你们了，团子们。展示你们真正技术的时候到了。好，那么大家如果想收看我们的直播现场的话，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那点击关注呢，下方点击视频直播进来就可以观看到我们，那互动的话在上面也是可以的，发弹幕我都可以看得到。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依然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喜欢的话呢，就分享我们的直播，然后关注一下，顺便发小礼物什么的哈。好，今天的两位，哎，今天这个可以看出来哈，你们俩应该是关系特别的好，因为今天是连衣服都是同款，我感觉是对服哎。 其实是一个 姐妹款，是一张床的人 嘛。啊， 衣服是姐妹款， 姐妹款， 对 对，是特意买的吗？你们俩？ 是因为我看上去好看，我就问说你要吗？你挑一个，然后我就拿另外一个。 特意就是比较随意的看上了一件衣服，顺口问了问要不要，要就一起买。 顺口问了一下， 对， 好吧，那你们两个平时现在是住在一起是吧？ 嗯，对。 啊、嗯，那是来到这个729之后，然后两人认识的，还是说之前就认识呢？ 之前网上认识，但不是很熟了、啊。然后后来就是大家来729之前报班之前嘛，然后大家就互相问、嗯、啊，有谁要报那个729啊？谁报谁报？然后 要不要租房啊？ 对，要不要合租啊？然后就刚好唠到一块儿去了。 啊，原来是这样哈、啊啊，两个90后妹子们的友谊就这样哎深入的展开了。 啊，达成了死结。 对，对，我觉得两个人的性格应该是差别还挺大的吧。 是还挺大的， 是吧、啊、那我觉得是这个你更加的成熟稳重一些，是不是？ 嗯，就跟生 那其实他也很浪的， 是吗？ 是吗？ 对、啊、对，放开我啊，我还能浪。是我们说这个浪是属于放浪形骸，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狂放不羁，特别潇洒。哎，我这个圆的还是不错的啊。对，那这个爽，我老分不清你们两个，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太像了。是爽爽是吗？ 对，当然爽、 啊、对，爽，你的性格是偏什么样的呢？ 嗯，我是一个安静的女子， 是吗？没看出来。 嗨。嗯，她是偏嗨型 的 偏嗨型的。那你们俩在一起其实还蛮和谐的。一般就是找到一个嗨点，两个人哎都能够玩到一起，然后要是静下来的时候呢、 嗯、 也会 对，就各干各的，也不尴尬。 是的，这就是非常好的友谊啊。好，来看看啊，团子说安静的女子啊，哈哈哈哈。 说你呢。哈哈哈哈。 是，哎，大家真的是笑哈，土拨鼠尖叫，对，大家都说爽，十三姐姐爱你们， 爱你们、嗯、 来来来，对，平时两个人也有直播是不是？ 有，但是现在相对而言少一些了、 嗯、对，所以说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个直播大家其实还蛮难得的，他们两个一起来直播。哎，平时你们自己直播也是分别还是两个人在一起？ 一般是分别，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几乎不是同一个时间直播，然后有时候他直播的时候我就会开房门、干嘛呢、直播呢直播呢，然后就唱啥呢，唱这个唱这个。 一起唱啊，好啊好啊。 我觉得你乱入的话会有很多粉丝特别嗨啊，又有乱入啦，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有的时候我直播也是一样啊，然后他就会门外突然喊一句干嘛呢，我说直播呢，我说你来呀、 是，然后哎暗中观察。 是， 在门外偷偷的听， 是 有没有说到我，有没有说我的坏话。 对对对对对，人说坏话的时候推门而入。 对， 好，那么大家呢继续可以互动哈。然后宅中有只鬼，他说爽上唱种太阳。是 你的种太阳有执念， 我有一个算了。 哎，你平时直播就是这么唱的是吗？哎，没关系，我们 不是， 我们可以这么唱。今天确实是给大家准备了一系列的歌单，但是很遗憾并没有种太阳这首歌。但是如果大家想听的话，看看你们的小礼物打赏到什么程度吧。如果要是哎他们两个觉得可以，那么种太阳有可能就会出现哈。好，但是今天选的这些歌呢难度可是比这个种太阳的难度稍稍高那么1、2、3、4、5、6个级别吧。 对。 对，所以今天这个一共是6首歌，咱们就抓紧时间、第一首先唱哪个呢？ 先唱你的。 不是先唱合唱吗？应该 哦，先唱我们俩的。 先合唱，然后最后一首合唱吧，然后中间咱俩一人一首。 好的，那先唱哪个呢？ 哪一首是合唱呢？ 小 七童，来，小七童， 小七童 上来就绷着的好吗？ 没关系，就是上来绷习惯了，后面再怎么 就越来越好一点， 不会觉得有什么了 啊哈。对， 越好。 小齐 来来来来， 对，咱们这样吧，就是哎这样，我特别想听《种太阳》这首歌的清唱。对，因为大家也在说那个爽女士可爱的只是爽女士成名曲真的是《种太阳》，是强烈要求。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其实我还蛮期待的耶。 你要听正常版本还是他们听的那个版本？ 我想听，先听他们听的那个版本。哎，能唱完整的吗？哎，因为完整的也没有多长，反正 我记不了歌词儿，我 就记得多少唱， 记得多少唱多少呗。 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哎，对，可以用那个话筒。我们这个是全新的带混音版本的。 喂喂喂喂， 哎，等一下啊，好，再来。 喂喂喂， 啊，哇哦， 哇哦， 哇哦， 对， 做好心理准备。 好，现在 摘耳机，摘耳机，摘耳机， 把耳机拿自己离远点。 好， 他们听的是这样的东西，我唱的这样的东西。我要一个美丽的愿望， 长大以后能播种太阳，播种一个一个就够了，会结出许多的许多的太阳。 够了， 一个一个送给。 换正常版本的唱后面那些吧， 正常版本是什么样的？ 卖个萌。 送给 一个送给 送给南极一个送， 哎，这个就来不了正常版本了。 我的天！ 对，哎，你知道吗？大家都特别坏。顾墨良说啊，外放了，外放中，都是外放版本的，好不好？ 有点过分啊，你们事情。 真的，我跟你说，待会儿女王要发怒了。哎，但是好好听。 什么？ 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对，大家可以看我的认真脸。对，好了，我你知道为什么要看，就是让你唱这个吗？一个是大家都强烈的要求，然后真的收获了满屏的哈哈哈哈。对，我觉得大家会特别喜欢爽儿这种直爽的歌声和个性。对，而且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跟接下来的这个正常版的我们的高难度级别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觉得 小系统也没有多么的正常。 真的吗？那第一首我们要不要先来个正常版本的？ 那就 都可以啊，随你们。 那就唐梨煎雪。 唐，对，我特别就是当时看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哎，这个名字好美啊，但是什么意思呢？想 唐梨煎雪啊， 它是有什么典故？开一下那个 有什么典故啊？我也不知道。 开了吗？ 开了呀。 不是，得 按下那个开关，上面有显示吗？ 这是关了呀。 这是关了。 对，刚刚开了呀。 哦，那可能这个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在外面把这个混响或者说这个小蓝推的大一点， 开一下。 好， 谢谢。 喂， 没问题。 Hello。 对，那就第一首这样，唐梨煎雪，好不好？ 好。 喂， 来吧。 喂。 他们就喜欢听我卖蠢，但其实我真的是 很正常。 对啊，好正经的一个人呢。 是的，现在你在说这个话，大家可能都已经不接受了，你知道吗？好，那么准备好了，唐梨煎雪 这个没声 儿。哎，有声音，就是我听的这个耳机是有声音的。 有声 儿。对 啊，有了。 好吧。 是你的耳机出了问题？ 不是吧？是我这没有我自己这个声儿。 现在能听到伴奏吗？ 那我们用一个麦。 能听 的。好。 喂，真的。 春秋但是这天依旧是天外真清风儿子如梦的世界烛火行踪铁可以踏满了彻夜早春暮春 雨 中等是 哎哎 没到 这儿 等是一面愿意笑笑数年自有故人尽头在江塘里见雪暖风笑得一路而来的半生风雪 我知道了 哎，真的很棒哎，这首歌， 谢谢。 对我感觉还有一点点伤感的感觉在里面呢。棠梨煎雪，哎，这首歌是你们两个合唱的保留曲目吗？ 其实我们俩好像， 嗯， 啥歌只要会 都可以是保留曲目。我懂了，我懂了。 道道姐太会说话了。 是的，就是每一首歌都是保留曲目。对，刚才听完了之后呢，团子说：“哎呀，和声好好听，炒鸡好听。”大家都在说哈，疯狂的打 call。然后刚才也谢谢大家送来的小礼物，有打 call， 有赞，等等。但是刷的太快哦，我就看不到名字了。待会儿看到之后一定要点出来。嗯，好。那么这个大家都说合唱真的是太好听了，而且我觉得两个人声线是真的完全不一样。 嗯， 对，因为爽就是属于那种有点像小奶音那样的萌萌哒，然后但是徐旭声音真的很好。你是专业学过吗？还是 没有 、 有天赋。 天赋异禀， 唱歌倒是学过一段时间 啊。对，就是唱歌 啊。 哦，难怪， 在三亚那边。 哦，之前是一直在三亚吗？ 对，因为我是从小在三亚长大，虽然我是湖南人。 哦，但你的普通话真的是太标准了。 那还需要努力。 没有，那爽是哪儿人呢？ 重庆的。 重庆啊。重庆的妹子，重庆的妹子一般来说都是比较火辣的，但是没想到你这么的软萌。 对，我就是一个软萌的妹子。 我知道了，刚才这一个犹豫真的是道尽了千辛万苦。我并不是这样的。 真相。 对的，这个两个人声线也是有很大的差别。刚才这一首歌，其实刚才也是还是那个问题，可以稍稍给我解答一下吗？就是这首歌它是是原创的歌曲，还是说之前就有的呢？ 啊，我们是唱的别人的歌曲。 哦，是吗？那这个棠梨煎雪它就是这首歌要表达的是什么？是一个特定的场景吗？还是说为某一部动画做的歌曲？ 没有，其实就是讲踏青之类的事情吧。 哦， 因为它里边有一些就是写东林啊，然后写古广场归之类的。 嗯，好，这个大家也都是给你们定义了哈，说哇，十三姐姐真的是超疯的。对。然后十三姐，我并不想听这个评价。然后也有人说这个爽是很萌，但是绝对不软。他的萌呢是属于蠢萌， 萌 啊、不是。 对于这个评价，你们俩认同吗？ 认同， 不认同， 不认同。那爽， 他的那部分可以的，但是，但是我 怎么你是想说没有 好歹 蠢是吗？ 我好歹上了个本科呢。 怎么能说我蠢呢？是不是？ 就是。 纯也是代表大家的爱嘛，是不是？来，土拨鼠大军。对，咱们嗨起来哈， 说爱我就原谅你们啦。 来，快满屏的爱我爱我爱我，来， 爱我爱你爱我。 是的，夜幕九说我错了。好的，原谅你了啊。那么今天呢也准备了很多的歌曲，我们第二首是应该不是合唱了吧，是单人的，对不对？ 嗯 嗯。第二首谁先来呢？ 你先啊。行， 对，他到底谁先来？啊，你看软萌的个性又体现出来了。好吧，那爽 剪刀石头布 是吗？对，你们还是剪刀石头 能这样。 嗯， 输的还是 输石头。 输的还是赢的。 嗯，赢的唱吧。 赢的唱。 嗯， 哈， 有没有？你真出去。 好吧， 那不然呢？ 对， 你喜欢真的吗？ 还是小声哈。 嗯 嗯，那第二首你带来哪一首歌呢？ 是哪首日文的吧？ 好的。爽是唱日文歌特别厉害，我知道。 我就只会唱日文歌，我中文歌驾驭不来，真的。我一会儿有一首中文歌，你们听听就知道了。 你小鸡童吗？ 不是，就是那首很高难度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哦，这首歌真的是超高难度的。哦，哎，其实我很期待哟。 但是因为我大学是。 学声乐的吗？ 学日语的 啊、 所以我就为了我的专业，就听了好多的日语歌。到后来我发现我几乎不太会唱中文歌了，会唱的都是初中的时候听的什么周杰伦呐、对， 在那个年代， 对。 好，那么这个中华小曲库呢，在这儿是没有啦。但是呢，我们有一首日语歌要献给大家。其实我觉得日文歌也很好听，而且日本的音乐其实是非常非常棒的。 对 对，这首歌是因为全名太长了，我是读不出来。专业的你给大家读一下吧。对， 就是你哇你的。 哦，那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嗯。大概的意思就是啊，我要画风，我要自由，我不要这个身体了，我要随风去，对， 让我想到了化作千峰。好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我要化成风来送给大家，这是爽带来的，准备好了吗？ 好， 好了吗？ 这首歌真的是、哦、我觉得你的声音就像刚才有很多的朋友说说爽，你的声真的是很适合唱日语歌，我觉得还真是这样啊、哦。就因为日语的发音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哎，就是好像是语音舌头要前置然后才能发出那种特别可爱的声音，对，然后刚好是赶上你学日文日语这个专业，嗯，这个唱歌还是很有帮助的哈。对，哎，那你选择就是配音这个行业会跟你的专业有关系吗？ 有吧，因为我其实从小就特别喜欢看动漫 啊， 就是小时候经常因为家里人不怎么管我， 嗯， 然后我会放碟片，楼下有个出租碟片的屋、嗯、然后放碟片放用 DVD 啊， 躺在沙发上就看，晚上看着看着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 接着看， 第二天早上起来不知道放哪儿了， 哦， 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看到哪儿了、哦、然后又转回去重新 看了一遍。 对， 现在对蠢萌这个定义有了解了吧？ 是的 是 的， 是真的忍不住睡着了、嗯， 对，你知道我就想起了一个动漫里面的场景，就那个干物妹小埋，然后、 啊、 对，小埋经常就会干这种事儿，你知道吗？然后看一宿，第二天薯片配可乐嘛，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哎，那个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对对对，然后看到哪里了？嗯，我觉得就真的是萌萌哒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说之后就是从小喜欢看动画片，然后长大了、嗯、可能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说因为喜欢这个专业然后。才去从事这个行业，还是说或者是先学了这个怎么说呢，先喜欢动画片再选择学日语、嗯、其实可能都是相互彼此都是有关系的， 对、嗯、可能是命中注定吧、嗯、一开始其实想当老师来着，结果、 那你的性格我觉得也挺合适的。 我妈说是因为我太傻了，怕我在外面被别人欺负，所以选个相对那个 稳妥一点的， 单纯一点的那个工作环境，说当老师去吧、哦、我就说好呀，结果后来阴差阳错吧选了日语，然后又喜欢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又喜欢上配音， 嗯， 就往这方面发展了，自然而然的， 嗯，挺好的哈，能走在今天这一步。那十三，你是大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你是这样问吗？ 啊，让我猜一下，难道是工科类的是吗？ 算是，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 No， 再给你两次机会。 土木工程专业。 No， 大家快帮帮我，是什么？来看看， 这个真的猜不到， 这个真的猜不到吗？ 嗯， 环境工程。 哎呀。其实最接近的一个是土木工程，因为我学的那个专业的整体全部名字叫做房地产经营管理。 我的天哪，房地产经营管理，那岂不是最近一个大热的，这几年包括以后都是大热的一个行业。 但是可能还是因为自己就不是那块料，或者说自己没有那么感兴趣，所以也还是就把这个大学读完了，然后就 毅然决然北上配音。 对，放弃了一夜暴富。 结果来了北京之后发现，哎，其实我学的这个专业是非常紧俏的。 是的，三亚那边也非常吃香啊。其实 是啊，对。那有没有后悔过说自己选择这样的一个道路，就是放弃了房地产经营管理？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的稍微的深奥一点点，我觉得做人过日子也好，过生活也好，这一辈子你得找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能说就是，当然也有的人他可能，说实话他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真正愿意付出，为之付出那么很长很长时间的事情，所以那我觉得如果说自己有梦想，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觉得就90后想得很通透啊，就是在这样的20几岁的年纪里面，就至少对自己都是有规划的，就不管是十三还是我们的爽，就是两个人都是属于目标很清晰，然后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然后为他付出就好了。 是， 也并不是说想说这个职业能给我带来多少的回报，对。但现在来说，这种生活应该是你们喜欢的，对不对？ 嗯，就开心。 对，开心最重要了，是吧？ 对呀。 好，那么接下来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啊，先展示一下这几张图片吧。 啊， 对， 啊、 这个是两个人发给我的，请问这是谁？就完全看不出来好吗？ 我 啊、哦，这你那个发过来生活照，平时我觉得你也是很萌萌哒的，对，试一下现场还原。 他就是突然扎起来了，就拽不到这儿。 对。这个也是平时这是在配音的那个 棚里 拍的， 好的，那还有这一张，哎，我觉得这张是很淑女， 就很神奇是吧？ 对啊，真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呢。 这个其实是我去上海给我一个高中玩最好的闺蜜当伴娘的时候拍的。 对，因为看到了手花，是好，那么待会儿还有更多的照片要展示给大家。我们先来一个小小的隔断，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好，我们又马上火速回到了挑战新歌声的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道道。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两位非常萌、非常可爱又非常励志的妹子，她们是来自729声工厂的配音演员，她们就是徐徐和赵爽。欢迎两位。 哦，又欢迎一遍。 是的，必须要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耶耶耶耶。 对，看到729土拨鼠这个已经发来了无数的啊啊，来土拨鼠，咱们也可以说说话啊。对， 土拨鼠只会啊。 是的，土拨鼠尖叫，来大军。对，这个大军呢还是非常给力的，然后排队，不管是说话还是唱歌，都是一排的啊，比谁的啊更多。 可以可以。 好，那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收听呢就是把 FM 调频调到 FM98.2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啦。那如果是收看的话呢，有两种。第一种，记得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有一个聊天室，然后大家都可以非常清晰的在上面进行聊天发弹幕。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的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如果喜欢的话呢，这个大家可以去分享关注，还有就是为他们打 call， 你的所有的留言弹幕我们都会看到的。好，这个可爱的纸说为两个姐姐打 call， 还有夜梦九说论土拨鼠我们是专业的，哈哈，专业土拨鼠。 专业土拨鼠。 好，那么咱们接下来呢，到下半段就接着边聊天边唱歌。 好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轻松的节目。接下来是不是该13为我们演唱一首了？ 好像是这样呢。 是的呢。 你 呵呵，那你要唱的是哪首歌呢？我觉得你唱歌一定会非常好听的，是吧？ 这样吧，就 所以特意拉他来救场。 想想，我还是先来首中文吧，然后英文的就隔后面隔断一点。 我跟你说，那个英文大家一定要期待一下哈，这首英文歌一般人还真的是唱不出那个气势的。好，那么中文歌是哪一首呢？是 颜 色吗？ 对， 这个是林宥嘉的版本吗？ 是的，是的。 哇， 这其实也是比较低。 哦，对啊。我以为你会把这个伴奏做一下处理， 没有， 就是原版的哈。 对，原版的。 好，那么来听这首《眼色》。好，来了。 喂，终于能听到 了。土拨鼠大军，拿出你们的尖叫、小礼物和你们的爱，开始吧。 一首林宥嘉的《眼色》。送给你们，知道你们喜欢听。 人世间的谜语已经被揭开，莎士比亚的对白不再精彩，伊丽莎白泰勒的眼眶留下爱情以后古老的眼泪，拜拜，飞快而永远，只有身体在狂欢，心就没负担，耳朵被音乐塞满，都像云端，没有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整间，傻人 什么不能被改变，就像没有什么值得被改变。一眨眼，眨眼一瞬间， 颜色来自三姐姐。哎呀，小姐姐唱得好棒。对，大家都说哇开口跪，然后土拨鼠说真的是太好了，可以说是超级心动了。 土拨鼠会说话了啊。 对，土拨鼠终于说话了，我好开心啊。我就盯着，我说土拨鼠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说话。 等好久。 对，哎，等好久啊。好了，那么这个刚才这首颜色，哎，不愧是学过哦，这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好的。 谢谢。 对，当然爽爽唱得也很好，就是两个人完全是两种风格。 对 对。那我在想，你们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比如说配音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吗？就是配的角色会有很大的差异。 怎么说呢？ 嗯， 因为本身的这个音色差异比较大， 嗯、 然后但是也有共通的一些角色， 嗯、 比如说小男孩正太啊。 啊。对，小男孩正太哈，来分别介绍一下两位都配过哪些代表性的角色，好不好？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正太的话，有那个、 无所谓，什么都可以。 狐妖小红娘里面的独童子、 啊， 然后还有，咦，正太， 食物语， 食物语，里面的臭。桂鱼， 你能别这么断句吗？ 臭桂鱼， 对，臭桂鱼，还有那个虾饺、 啊，你看啊，这个大家都说，哎呀，我来吧，我来吧，小爽配的阳春草，哎呦，真的好、好棒，真的很 功。一个广播剧不负责、 啊，春草是个功嘛、 啊，对的。然后团子说逍遥星河，还有宅中有只鬼说小顾云。然后独童子、 啊、对小顾鱼， 是的，这个都刚才提到了哈，这个方天画戟，对，真的是报菜名，就配过的角色、大家都门清，可能你自己都有些时候 正在思考， 对，还在思考。 我主要是因为脑子转不太过来。 你没有当老师是对的。对，那十三这边 放过了多少孩子？我的话、就是正太也有像就是。真的，一到就突然想不起来。 对，小方天，小方天是 他的 方天画戟 啊、然后在他那个方天画戟那部动漫叫《我的逆天神器》，我在里面是一个叫赤的小男孩。 哦，赤， 其实是一个熊孩子，对， 是吗？ 是的。然后还有，《狐妖小红娘》里面是南国公主身边那只青蛙，就不是人。 哦、 然后还有里面的涂山的某只狐妖也不是人。然后，还有里边一只女的黑狐也不是人。然后《食物语》里面反正都是食物。 嗯。 然后配了，青 团 和冰糖葫芦。 青团和冰糖，哎，我觉得两个人的角色都好可爱呀。 对，很好吃。 对，真的是，就是一提到青团和冰糖葫芦，哎。 哎、 瞬间还有虾饺，然后说哎我的妈呀， 哎呀 好饿呀，感觉 是的 啊，是一会儿出去吃个夜宵、 喝一顿。对，那看得出来两位真的是从事这个行业有几年了呢？ 从事这个行业的话， 其实只能说从加入729开始算吧，我觉得 是吗？ 嗯， 那加入729什么时候进？就是 其实是 今年11月。 去年十一月、 哦、对、哦、去年这个时候报的班，然后后来就跟着、 哦、 然后十一月左右签的留下来。 哦，那还其实还是挺顺利的。 是的， 对，相对来说是 很幸运， 属于很幸运的那种、嗯、哈。嗯，现在事业也在蒸蒸日上，然后嗯，每天也都安排的，现在工作会很满吗、哦？ 因为现在正在练习，所以就是说不管是 去公司做一些、嗯、 训练， 对 对， 哦，那哎，那公司会管得很严格吗？ 也还好， 还好， 而且一切靠自觉为主、啊。 对对， 好吧，公司说，哎，今天怎么又迟到20分钟？ 太搞笑了， 对，应该不会很严格哈，再迟到的话，这个月的基本工资都没有了。对，好啦，那么刚才呢也是说了很多啊。顾子熙说十三姐忘了老妈子的陈姑娘了吗？ 啊、 对，刚才没有说。 这个是他们、 啊、 也是对我来说特别怎么说呢？特别重要、特别不一样的一个角色。 怎么说？ 广播剧《杀破狼》里面的，她名字叫陈星旭、 哦， 然后大家习惯喊她陈姑娘。 嗯。 然后剧情进展到最近录的，其实已经变成了陈圣手。然后有一句台词是，请陈圣手，然后什么？然后后面是陈圣手请来了，然后就大家就一起开始练绕口令， 啊、 因为这个其实挺绕的，对。 陈圣手请来了， 这个是一个他是一个神医，然后也是一个组织里面的， 哦、 也会武功，其实是一个就是挺清冷的一个偏仙女式的人物。 请陈姑娘妙手回春呐、啊！ 对，请陈姑娘妙手回春， 给我支支嗓子，谢谢。 姑娘，这个基本是废了。 我的艺术生涯就到此结束了吗？ 挺好的，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废不废呢？还是要有一首歌 来证 明一下，对，来证明一下这个嗓子到底怎么样。来，爽，你的下一首歌是高难度的，你就不要想起我，是吗？ 对对， 准备好了吗？ 没准备好也得唱呀， 做好心理准备。 对，是不是他准备好了吗？是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准备好了吗？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来吧。诶，怎么是这首歌？ 诶， 对，非常的大气呢。来，这首 故意的吧？ 你猜？ 我猜，我猜，我猜就是。对，大家都说 就为了表演一下破音啊。 啊，对，就是实力破音，你知道吗？然后刚才土拨鼠说，来给大家表演一个原地爆炸。对， 有点难度。 是的，不只是他原地爆炸，就太好听了，大家都在疯狂的打 call 啊！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就是，配音演员和歌手，如果这两个身份要能特别好，就是结合的特别好的话，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平时看动画片嘛，而如果要是有一些声优，就觉得啊，他配这个角色好合适啊，我好喜欢他的声音啊，这个形象好可爱，或者说好帅什么的。然后如果要是这个声优唱歌也很好听的话，我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完美了， 完美， 真的，你们两个都属于这种完美的，对。 我 们 家小生、 啊，我们家杰大呀、北哥呀、小苏 啊，都是这样的。 是的，他们都来过。杰大呢还没有来，你知道吗？这如果要是能够请到他的话，那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 杰大活动回来了， 是吗？嗯， 要 马上约起来。是的，哎呀，谢谢爽给我通风报信啊。对，刚才呢这个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其实这首歌实话实说确实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正常唱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爽唱出了他自己的味道。 对 对， 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会唱的中文歌。 对，唱得很好 之一。 对，就是结合了重太阳与你又不要想起我这种气场中间的一个柔和地带，嗯，非常的有一种稚嫩般的情感的宣泄。 道道姐、您是学什么专业的？ 播音主持，花式夸人，对不对？ 对，您的专业实在是学得太好了。 对，但是实话实说呢，也确实唱得不错啊。那抓紧时间，我们接下来呢，刚才那个一不小心，他的前奏就已经出来了。 啊，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哈？ 啊、 对 ，get 到了 的 ，get 到了。这首歌是英文歌，这也是今天唯二的外语歌曲之一。 对， 嗯。 是再来拯救一下你们的耳朵。 来，这 也不一定哈。 我们节目不求唱得有多专业，只求大家开心就好。 我就当自己是来了个 KTV。 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设计，然后那个大家可以随便想点什么就点什么，想唱什么就唱什么，大家在 KTV 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只是没有瓜子儿。来吧，这首 Skyfall 献给大家，来自13。 画面突然静止，酝酿一下。 掌声哇，送给徐徐。然后刚才大家都说哇，这个唱得太棒啦。土木水大军呢依旧是非常的给力啊。对，然后吴一说嗯，搞事的一一来上线啦，说我们家徐徐是什么绝世大宝贝儿。对， 他一直这么习惯的称呼我。 是吗？他是也是算 他是我们的粉丝，我的粉丝群管理。 好的。然后大家都是非常的热情啊，给两位不停的打 call， 然后也谢谢夜幕酒，就刚才刷了这个小星星， 谢谢， 给大家比心啊。然后顾墨良说：“妈呀，终于找到这首歌叫什么了 ，Skyfall、啊。” 终于找到了。 是的，007大破天幕杀机的主题曲啊。是的，就是这首歌。还剩3分多钟，这个时间简直过得太快了。 嗯， 哎，还有一首小青铜来着。 啊，对， 好，对，小青铜是两人合唱吗？ 是呢。 哦，好的，那么最后就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好不好？ 哎呦，对，哎呦， 这个 还没 真的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八成要破。 是吗？破了就破了吧， 给大家 我们再破一， 给大家表演一个破音。 好，那 我问一下，你刚才是看哪儿的吗？ 那儿，镜头在那儿。 对，镜头在那里。哎，你原来你一直都没看吗？ 啊、 哦，我以为你知道。 没有，他一直在看这儿。 好吧， 我还以为在这儿。 好吧，果然是蠢萌的爽。好了，还有3分多钟，我们就唱到哪儿算到哪儿，好不 好？ 好， 好嘞。 最后一首小青铜送给大家，再次谢谢爽，谢谢徐徐来光临我们的节目， 谢谢刀刀姐， 不客气哈、啊。挑战新歌声今天就要先到这里哈、啊嗯，接下来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嗯、最后一首歌小青铜，马上火热上线。 好嘞。 受风寒，不是我脚在软，马雀儿咿呀乱叫的人心很烦，东头二狗也管然笑我一般。大路且慢慢，咱先走几步看看，低头不见抬头看，哪有手段？离家真的晚，春家小妹的发簪，有朝一日定叫你统统归还。说不然犯难，坐在他边栏杆，自然失恋心烦，总来水杨柳岸。我娘说哟，一旦我难过，我都会添很多的烦。 那个今晚我已吃了十几碗，不知怎么办，不知那个的怎么的，搞得好馋，这心酸寒寒。 搬呐搬搬搬搬，上路三手端，他举起又不定抓耳朵在擦汗。 端呐端端端端。 那我 吃了， 吃了。 你敢？ 咋这么凶啊？怎么还这么凶啊？ 就凶你了。 站在谈京城的妓院，家要往南边搬，牛地苦的餐，见我要翻座山，二狗熊掌到喜欢，话不简单。